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消失的老菜主题啊，在直播间跟大家聊天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啊，我们的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来，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周老师好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道糟蒸鸭肝。 这真是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这个又是您原单位的菜。 这孙老师老这个 老说周老师你原单位的事儿啊。 这个实际上来说，大家伙儿外边爱吃这个盐水鸭肝 啊， 爱吃吧？一般咱们到烤鸭店话， 嗯， 或者说上外边可能有这个菜的时候，可能就要必点。 哎、周老师，我在这儿多问一句， 你说 盐水鸭肝到底是咱们就是您原来工作单位的那个咱们正经的烤鸭系的菜？还是人家南方菜，我看那个好多那个扬州啊，什么淮扬菜那边，包括在南京那边， 嗯， 经常吃这个什么盐水鸭肝。 为什么呀？那个南京那边为什么多啊？人家有盐水鸭 哦，对， 人家那个鸭虾货多， 嗯， 而且他们每我那时候我看过一个资料啊， 嗯， 说南京人。说做这个鸭子的，就是用鸭子来做原料的做的菜， 嗯， 你甭管是盐水鸭也好，还是炖鸭也好，什么的，就这个一天能消耗20000多只。 对， 我天 哪，嗯， 这个城市，你就说啊，这个城市是差不多有1000万人吧？就说， 嗯，不知道，我一会儿 咱就说， 啊、 咱就说 啊, 啊， 咱就说，比如说1000万人啊， 嗯、 咱们北京的是2000万人， 对， 它差不多1000万人， 嗯， 那1000万人得多少人？ 喜欢吃鸭子， 喜欢吃鸭子 啊，确实是， 是不是、啊？ 咱北京烤鸭的技法也是从人家南京烤鸭来的呀。 这个 是这样的， 现在不确定。 嗯， 哎，并不，但是说，你说那个， 从金陵烤鸭来，周老师，这个就是确定， 对 啊， 对 啊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鸭肉菜啊，刚才我们说了，南京朋友喜欢吃各种。鸭肝啊什么的这类的东西、 哎、主要是鸭子为这个主要原料的、 啊、 哎，他们都是非常喜欢。 周老师您那会儿在原单位上班的时候、 嗯、 哎，那时候那个盐水鸭肝是鲁菜的做法还是也是 鲁菜 也是跟人家那个学过来的？ 这个 有区别吗？周老师 没什么区别， 嗯， 主要是因为鸭肝咱们说啊，那时候、 嗯、 可以这么讲，嗯，鸭肝是个好食材、 哎、 首先第一个啊 啊， 它营养非常丰富 啊， 首先第一个、 啊、 第二个口味制作起来也都比较简单， 嗯， 但是要是做热菜的呀，我还跟您说就不那么简单了。 哦，为什么 啊、我以前我在咱们节目里边做过一期节目叫炸蒸肝、 哦、 你还记得吗？ 对，记得。 哎、 嗯、 那炸蒸肝那肝炸完以后表皮是脆的，里边是嫩的， 哦， 一咬一股水 儿， 哦，就这种感觉，那厨师那你没两下子你还真不好玩， 火候的把握， 火候掌握，就是你炸的这个、 嗯、 这个时间啊跟这个成熟度啊、 嗯、 都非常有讲究， 嗯， 这是一个，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鸭子本身的这些就是身上啊， 嗯， 所有的东西除了哎对了，鸭毛也扔不了啊， 鸭毛也扔不了。 嗯，就鸭绒羽绒服 啊， 是不是？咱们那时候出口啊， 对对对， 那时候 啊， 嗯，中国人都穿不上，都 鸭绒被，我们那时候还有啊。 嗯， 鸭绒被 那是后期了，有 后期了， 鸭绒服就是羽绒服以后， 对， 才能有一些鸭绒被。 包括我记得是原来还是现在，有的那个沙发里头那个靠垫也是鸭绒的 啊，是是是， 是不是？ 是是是， 啊、 但是就是说啊，你像、啊、从您就从脑袋开始算， 嗯、 一直到脚丫子， 嗯。只有眼珠子没法吃，是不是？ 眼珠子也行，那它在鸭头里边啊， 但是没人吃这个吧，周老师？ 有人吃，怎么没人吃啊？ 专门吃眼珠子， 不是吃那个鸭头啊？ 吃鸭头有，我就说眼珠子没有。 卤完鸭头不就是你顺带就是顺带手了，不是把那皮一扒，不就是压眼睛就能？哎，你专门找这地方干嘛呀？非得 不是周老师，我就说呀， 嗯， 你看人家那个那天我们见了一个广西朋友， 嗯， 那个广西百色地区， 嗯 啊，百色地区人家那个著名的烤那个猪的那个眼珠子呀， 哎呦， 穿成一串，哇，就给你烤啊！你这一看，这四个眼珠瞪着你啊，你就要下嘴里。这在人当地是美食。 我天哪，这算了吧， 是不是？ 这算了，对我来说算了吧。 到宁夏，我在宁夏的时候，人家给我上那个两手抓啊，上来先给你上了一个。眼珠子， 嗯， 眼珠子 什么呢？动物的眼珠子， 羊啊， 羊眼， 切给你切薄片儿啊，让你蘸着那个嚼着吃，你也是挺吓人的。 其实我跟你说，过去老北京， 嗯， 北京人确实，我跟你说啊， 啊， 是这么一个，白水羊头知道吧？ 哦，知道。那我 哎，北京咱们清真里边白水羊头那还真是好吃的菜， 羊头肉对，好吃啊， 韭菜 对， 你知道吗？ 但是您那时候吃的有，因为我小时候一直我也喜欢吃羊头肉， 嗯， 但是。羊头肉里没有眼珠子， 有啊， 是吗？ 啊，怎么会没有呢？ 我从来没吃过眼珠子。 那你说那片的很薄，你看的可能是灰了吧唧、黑了吧唧，可能你没有注意， 是吗？ 对，都在里边， 都在里头， 都在里边。它因为它从 整的剃的， 哎，整剃 啊， 整剃完了以后呢，片的那地方就跟着走了 啊啊， 它不会把它特意的抠出来 哦。 但是有羊眼的地方吃起来确实好吃， 我没有注意过。 而且还我听我们长辈说， 嗯， 吃什么补什么呀？ 吃什么补什么？ 嗯，就是吃眼睛不是补眼睛吗？ 补眼睛。 人家给您，人家哎，你到百色去，你到宁夏去，你这人家 吓 人家对你这个太关注了， 是吗？ 让你眼睛成这个千里眼。 我这个哎无法想 啊，顺风耳就算了。是吧？你这千里眼那样， 想想这个场景啊，你吃人家瞪着你， 对呀， 是不是有点下不去嘴？ 是，你所以说你羊头肉里的，你最好看不见你吃了。 哎，真的，因为 你都不知道， 周老师一直说，我说我从小我放学那个地儿，公交车站那儿坐公交车，公交车站边上有两个摊儿，我至今印象深刻。 嗯， 有一位中年女士， 嗯， 拿一个大铝锅， 煮羊头， 卖麻辣兔头， 我天哪， 声音极其洪亮。 嗯、 现在我们家全家都能记得那个，我当时叫阿姨，声音又高又亮，就喊那个兔头，就那一下，咱这嗓子来不了人那个， 是， 哎，传特远， 嗯， 一听就能听见。 嗯， 还有一个卖羊头肉的人， 嗯， 人家就是回民， 嗯， 回族朋友， 清真的，对。 哎，穿的也干净啊， 嗯、 各个方面、 嗯， 手上那个利索， 是是是， 也是边上一个大锅， 嗯， 你现那有一个钩子， 嗯， 从那个里头，从那锅里头，从你一勾那个它那骨头后面那儿、 嗯，对对， 夸给你勾出来以后，从我现在因为我老在那边上等车、嗯，那时候公交车 你是馋啊，你是老看着的， 那时候公交车不像现在快啊， 嗯、 得十几二十分钟来一趟，有时候半个小时， 嗯、 你没事干啊， 嗯、 没事干你 旁边咽唾沫呗， 观察、 嗯、 观察、 嗯， 人家那动作之利索， 嗯， 你真是那时候感受到什么叫熟能生巧， 手艺活，这是手艺人， 一是手艺人，二是。一天剃一个和一天剃一百个，那个熟练程度是不一样。 一样嗯、 你就看人家夸这钩子往这儿一倒，案板上那位置就、 嗯、 勾到这儿，那位置就摆好了。 对对对对， 夸这手一摁，那手在那个迎面骨这块夸、 嗯、 竖着一刀、 嗯， 这就开了、 嗯。 然后两边怎么着一在眼睛那儿那么一勾、 嗯， 这整个肉就下来了。 你看， 然后夸夸就一剁。 你看你看全是那个后边的效果 啊。 其实它开始的效果你不应该是。就是说你没看到， 开始 人家煮的多，这个主要煮的合适。 哎呀，那倒是啊， 你知道吗、 嗯？ 你煮的太软和了，这剃不下来了。 对， 你知道吗？太硬了，他、那一刀下来也剃不下来了。 哦， 哎，这是个活儿。 对， 以 至于您看我小时候老吃羊头肉啊， 嗯， 我没有意识到它里头是有眼珠子，直到这是我得。30岁左右去宁夏那次是出差 啊，才知道有眼珠子， 才知道这眼珠子能吃。我一直以为那羊头肉里头不包含眼珠，因为你没有专门人给你剔出来啊。你像您说的，可能给您剁一块了， 对， 不知道。那次是专门人家把这眼珠子给你，它煮完了以后是一个蛋白质凝固的蛋白质， 对对对， 小 灰的 小灰的小刀，夸夸夸给你片片， 我天哪！ 在你面前骗， 我天， 我的妈呀，你这是那个那个，主要是这个视觉的震撼，你受不了。但是吃了一口，勉强啊，真是。 后来你一想，不行，不能吃了， 咬着牙齿，真是咬着牙。倒不是说人家味道做的不好啊，就是这个 眼珠子的感觉。 他看着你这个事儿啊，你确实是有点难以下嘴。但是你觉得为了工作都到这儿了，人家盛情给你款待，你要不吃，感觉有点那个不对人不尊重啊。 听众 吃了一口， 可听着啊，孙老师可吃过见过的啊，我跟你说， 吃过见过啊， 吃过见过啊， 吃过见过 眼珠子都好吃好几个 了、 啊。 所以我就说，鸭眼珠子没有人吃。 其实 要回到重点，周老师说这鸭浑身上下都是宝，眼珠子没人吃。 其实鸭眼珠子这道理是一样的。 哦， 你煮完了，你比如卤这个这个鸭头 啊、 嗯，是吧？ 嗯。 卤鸭头，你照样，你不是也做做不做不也就进去了吗？ 对， 是不是？你虽然没到那个、 啊、把眼珠子溜出来， 羊头那感觉就是把那皮都扒下来、 啊， 但是你那嘴厉害呀、 啊， 你那嘴嘟嘟嘟，不是一会儿也给嘬进去了吗？ 啊， 道理一样吧、 哦？明白，明白，道理一样啊。牙膏， 哎， 咱们刚才说到了， 哎，这个东西啊 不好处理， 确确实实，这个反正我到南京去，我的感受，遍地都是有。卤鸭肝， 嗯， 盐水鸭肝， 嗯， 桂花鸭， 嗯， 是吧？那摊上很多， 还有板鸭之类的 啊，板鸭什么的、 嗯。 但是有一样啊，就是我在那儿去，我就开始我觉得我们到了南京是不是很贵？30多块钱一斤，是不是40-50块钱一斤？ 嗯， 我觉得很贵。 嗯，不贵吧？这个 不贵， 对啊， 真是不贵， 对呀、啊。 所以我在想想哦，2万多只甚至3万多只的鸭子能在那儿消费，完全是正常现象。 对， 10来块钱一斤， 哎， 10来块钱一斤呢？ 啊、哦， 那一斤那整个的鸭肉啊， 嗯、 哦，我现在10来块钱 啊、 哦哦，开始我头一回就到南京啊，哦、我想品尝这走进胡，哎，走到胡同里不到震撼， 啊、 就挺惊讶的。 价格便宜量 啊，对。我以为就30-40呢 啊， 你知道吗？怎么也得30-40一斤，差不多合理一点、 啊。您按照那个奸商的那个思路，觉得得卖30-40，没想到人家这么质朴。 哎、在北京，好像我记着也就卖30-40嘛，是吧？啊，完了到南京，我一看，哟，怎么10来块钱、15块钱、14块钱 啊？ 还14块钱、15块钱的还是很好的， 嗯， 有的就差不多就10块钱一、 嗯、 一斤。哎呀。 人家那有水啊，有水 没？不带水，人家不带 水。不是，我说人家当地， 啊， 水草丰美。 哦嗨，你 人家那个养殖的先决条件比您多呀， 对 对吧？ 对。那么，所以再说起来，咱们说，到北京以后，刚才孙老师提了说那个烤鸭， 嗯， 是不是从南京过来的？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定论。但是肯定是从大明朝的这个宫廷里边来的技法， 嗯， 哎，那么就算是 金陵烤鸭， 哎、金陵烤鸭、 嗯， 对。那么肯定的，你要是有烤鸭，但是咱们看什么时候吃烤鸭的时候，里边还要带着内脏的， 嗯， 全都很干净， 对， 啊，你鸭翅都没了， 嗯， 是吧？ 嗯， 鸭掌也没了， 嗯， 是吧？ 嗯， 都全都。 哎，周儿，您不说我没注意过、 嗯， 为什么鸭翅不给留着？你看人烤鸡，人家那个翅可是给你带着。 你看看这孙老师这学生就没法带了，你知道 是不是？周老师，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这个你发现鸭翅 啊， 跟鹅翅 啊， 它肉不多，骨头大。 对啊，是， 你明白吗？你这一烤吧啊。 炸 光烤骨头了 哦哦， 皮你到你嘴里就没多少了，你没有价值 哦，也不好看是不是、 哎？不好看， 它是不是如果整体那个外层都熟了的话，它那块因为太薄就糊了，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翅就黑了， 对，翅尖 外面是红的，这是黑的，不好 看。你看咱们一般的，你比如说啊，你像。这两家著名的烤鸭店、 啊、 是吧、 啊？ 一个是焖炉 啊，一个是挂炉， 一是挂炉 啊。 挂炉是明火， 对， 啊，焖炉呢，咱们说这基本上要过去我们家这叫不是不见明火， 嗯 啊，那么它的温度度非常高的， 对， 那里边是我要伸出4个手指头来的， 嗯， 得400度啊， 嗯， 那400度你要一般的动物性的原料搁进去 啊， 你多长时间它就会。 化了是不是？ 焦糊啊， 焦糊了啊、 哦！你知道吗？它是这样 啊、 哦，所以呢， 所以呢，有时候烤的时候，咱们不能够把这个翅跟那个掌搁进去。 嗯、哦，是这个原因。 再出菜，可以再出菜。你比如说鸭，鸭翼的菜啊， 嗯、 就是鸭翅的菜， 嗯、 可以再 啊、哦，专业叫鸭翼。 哎，对对 啊， 你可以，你可以再，可以再创造点什么菜？ 嗯、 你比如咱们现在典型的啊， 就是 卤 嘛， 啊， 就是卤、嗯， 就是卤嘛、 啊， 是吧？ 嗯。 但是鸭掌则不然了， 芥末鸭掌。 哎呦，你说的太。 太小了， 你是不是就见过这个？ 就见过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见识、 哎、呀 啊！ 其实这个鸭掌是一个，你想想这一只鸭子 啊， 就这么俩大脚鸭子， 啊、 还带蹼的 啊 啊！而且这里边呢，全都是有胶原蛋白。 嗯， 我今天跟各位那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能够熬这个，尤其女士们啊，介绍一款特别补。就是补胶原蛋白的一个方子、 哦、 就是用鸭掌来做主要原料的 鸭掌 越煮越白 哦, 哦真的呀 嗯 谁白鸭掌白 就是鸭掌那就煮的那汤 白 白 啊 你知道吗你把那个鸭掌洗一洗 嗯 完了以后搁锅里头你就开火就煮去吧 哦 这汤就是白的、 哦、 所以说你能得到奶汤 哦、 哎、 鸭掌的奶汤 哎呀我跟你说你喝的时候那你巴里巴里嘴你知道吗沾嘴 香 的 哦真的呀 真的 这么黏， 哎， 哦， 你知道吗？所以说，你比如说啊，你在里边再放点肘子， 哦， 啊，放一块猪蹄儿， 哎呦呵， 再来再加上鸭掌， 妈呀， 哎呦我这搁几块， 不坐月子都不好意思喝， 是这个绝对是补充您的那个胶原蛋白，绝对地道 啊、 哦，你知道吗？ 补不补的，反正就这些东西，你这香啊， 嗯、 是不是？ 鸭掌里边你老说啊，说那个。嗯鸭掌是不是天天踩粪臭？ 嗯， 其实一点都不臭， 不臭。 现在咱们那个，你甭管是半野放、半那个 放养的、 放养的， 嗯、 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圈养的 啊， 基本上那鸭掌它有一层皮一退下去 啊， 那脏东西就全没了 哦。 它有脚垫没有？有 啊， 脚掉， 脚掉， 什么都没有了 哦， 就是干干净净的一大白蹼 啊。 啊，大白蹼！你看咱们过去有啊，说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诗嘛，说鹅嘛，说 鹅、啊、 鹅 鹅，曲项 向 天歌 是吧、 啊？ 这个其中点了一个红掌 拨清波， 拨清波 啊, 啊，实际上说是红掌，确实也红，鹅也红， 啊、 鸭子也红， 啊、 到冬天 啊， 你知道吗？ 啊、 这是 冻的是 橘红色，不是跟冻没关系，它就是它那个身体里边的鸡，就是该一深色的就深色，说明它健康 啊， 你知道吗？哎。那么咱们如果要是做点汤 嗯 我建议里边鸡爪子汤 嗯 还有鸭掌汤鸡爪子汤容易出清汤 哦 你明白了吗 薄是没有什么胶原蛋白 啊不是鸡爪子的胶原蛋白也很多 啊 但是它出的特邪硬你要大火烧开你要再继续用大火 催不白是吗 催不白可是鸭掌则不然、 哦、一催就白 哎你大火一顶啪白了 哦 哎，这是我的这个这么多年就是 心得体会， 哎，对， 啊、 心得体会，哎，跟大家伙推荐， 嗯， 比如说想喝点这冬天啊， 奶汤， 奶汤啊，你比如说我搁点那个白的那个牛百叶， 啊、 嗯，啊，就是、 哦、鸭掌和百叶配， 不是鸭掌汤啊， 鸭掌汤配百叶， 就是鸭掌汤配点牛百叶， 啊、 嗯，那炖出来那绝对地道， 哦， 物性越远。 嗯， 哎，做出的营养价值越高，而且味道还互补 啊、 哦！你别以为这是一个胃，那是一脚丫子、 哦、 啊！这俩碰一块儿就不香 啊、 嗯，极香， 特别香， 特别好喝。 那、 哦、知道吗？这汤， 那这百叶还能吃吗？就是煮的完了就不太行了吧？就喝这汤了？ 哎，就喝着你别你就说这个百叶，你不能，你不是说我想吃嫩的 啊、 嗯？那我就是 烫一下， 哎，对对， 爆肚， 对。对随开锅随下 啊、 但是我想吃那种有点带嚼头的 啊、 是吧那你就煮会儿呗、 啊、 大片儿、 啊、 就跟咱吃那个、 啊、 吃那个四川那个麻辣火锅是一个道理的 啊毛肚 毛肚、 啊、 你扔进去你煮会子 对 啊你再喝那汤 嗯、 哎特别美 啊 我觉得这个因为肚子 啊 有这么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在汤里边重要的一个作用， 啊、 不管猪肚、羊肚， 就是白是吧？ 不光是白 啊， 它有一个存味儿， 存味儿 啊，就是怎么说？我们讲话就是，它是和胃气， 嗯， 也就是说您那个汤喝完了以后，您返回来这个味道啊， 嗯， 它是醇香的， 而 不是有异味的。 哦， 你知道吗？ 您说是它能把异味给吸走？ 对，对，它把异味呢就是去掉，完了以后它那香气啊，你怎么你它也盖不住了。 哦， 啊，你比如我们现在吊鸡汤也好，吊什么也好，我都认为 搁一个肚， 哎，搁一个肚子。 嗯， 完了以后你再喝的时候，跟纯鸡汤。两个概念 哦，您说，吊鸡汤猪肚、牛肚都行， 哎，但是 一般是猪肚吧， 一般就用猪肚就行。 嗯、 但是我觉得，你使肚子，它同样有道理。 嗯， 就是像这样的鸭掌汤， 嗯， 你比如说我搁一点，比如说啊，素的里边搁一点山药， 嗯， 是吧？我再搁一点那个蘑菇， 嗯， 是吧？我再搁一点牛肚， 嗯， 你试试， 嗯， 这个汤，你就说现在高大上不得高大上， 嗯，听着就贵。 不光是这个好喝呀， 好喝啊， 是吧？而且营养也够啊。 对， 咱们现在人不要说大鱼大肉的，现在就是吃这东西一点不掉价啊。 对， 啊、你知道吗？ 汤汤水水的，啊、 哎，而且这里边内含物多呀， 内含物多， 物相当多呀。 啊， 这个胶原蛋白是属于鸭掌，它那个它这是属于精的，属于精的那部分的那个胶原蛋白 啊， 所以说它。弄出了汤还白， 对， 而且还香， 色香味一香， 哎， 是不是？这个那个前两天我也看了一个相应的科普视频啊，也挺有意思，说是有一位女士坐月子，然后那个婆婆呢是广东人， 嗯， 广东的朋友人家好煲汤啊， 汤 说每天给这个媳妇儿啊。 嗯 煲不同的汤、 嗯、 哎呀媳妇儿觉得婆媳关系好啊、 哎、太 很幸福、 嗯、 然后妈妈呢人家煲完汤以后又觉得说这个东西咱们中国人还是勤俭持家呀 嗯 说我这个汤里头这些料我好东西啊我就是鸡又是肚啊什么像周老师说的、 嗯、 全是这些好东西、 嗯、 不能浪费说那汤啊儿子你就别喝了 嗯 汤是好东西 嗯 给你媳妇儿补 嗯 你呢就吃这些这个汤渣子，哎呀，经过了这个两个月的滋补以后，媳妇儿当然是面色红润了，但是体重并没有上升多少。说这个儿子吃完以后啊，就是那个红光满面，直那个体重直线上升。后来这个儿子就专门研究了一下，他发现他说所谓这个汤啊特别补，说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其实是不溶于水的。啊，大家其实只是吃了个味儿， 嗯， 所以呢，媳妇儿吃的味儿， 嗯， 没长肉， 嗯， 我呢把营养都吃了，肉都长在我身上、 啊， 咱们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啊。 我跟你说啊，过去我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那时候还有那个叫阶级斗争那根弦儿呢，是吧？ 嗯 就是批斗那个大地主，四川有一大地主叫刘文彩。 哦， 说他批斗什么呢？ 嗯， 说他每天吃饭一定要吃十个鸭掌。 鸭掌啊，生活奢靡， 奢靡 啊！ 好，一听说吃鸭掌就是生活奢靡了 啊！ 你想想，给我们那个脑子里边灌输的就是那种鸭掌一定是珍贵的食材 哦，高级货。 实际上也真是高级食材 啊、 哦！哎，你不是煎饼鸭掌你爱吃吧？ 爱吃。 你看煎饼鸭掌， 每去必点 十个鸭掌，你看你咱都到不了十个鸭掌， 到不了。他现在都是一开二，我。 对呀， 是不是？ 一开二，有时候他后面大筋都不给您。 对， 你说、 啊、就没吃过后面大筋。 哎，他后面那块大筋他不给你、哦、 啊， 一般都拿出来单独弄出来弄点冻啊，做点什么冻菜什么。用它一蒸，哎呦，那冻菜 更香 地道，哎， 哦， 你不是说呢？过去夏天那个，咱们说那个水晶肘子，那就用了它， 哦， 用了鸭掌的后筋， 哎呀， 那最棒了。 周老师原来工作单位原来是这样的，是不是？ 完全可以，我们你说不说我们什么？ 对对对，说的是没问题啊。好，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今天跟大家又是聊了一道。跟鸭子有关的这个菜，每次一聊起这个鸭子，我们总是搂不住话匣子。下半段接着跟大家聊这道消失的老菜，叫做这个糟蒸鸭肝啊。这个大家有任何想说的，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好多朋友可能也是各种查各种资料啊，人家也说两句，说这个糟蒸鸭肝，山东馆子的拿手菜， 没错， 以北平当时的东兴楼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道消失的老菜，叫做糟蒸鸭肝啊。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孙老师好。 嗯，刚才我们有朋友说了，糟蒸鸭肝传统的山东菜啊，也说了咱们的东兴楼原来做的最出色。 嗯， 也不知道东兴楼现在还有没有这菜。 现在估计没有了。 对啊，东兴楼 就是受这个食材的影响 啊。为什么，周老师？您给解惑一下。 现在大部分都是冻鸭肝 哦， 你这冻鸭肝做出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哦。 你看现在糟咱不缺啊， 嗯， 那边现在很多馆子都做糟鱼片， 对， 是吧？ 嗯， 但是你看糟烩里脊丝没有， 哦， 糟烩鸡丝也没有， 为什么？ 不知道。 啊，用的糟不一样吗？周老师，这几个菜 一样的东西都是糟 哦。 为什么不开发这样的菜 啊？ 你过去是都是那大谷子城， 嗯， 一谷子汤谷子嘛， 嗯， 城。那你现在正好是能分餐的时候，一人一小盅，有什么不可以的？ 嗯， 说很多人不认了吗？还是不会做了呢？我不知道。 哎，嗯，有可能。 这现在就是这个，咱们就是借跟刚才孙老师说这个， 嗯， 就是糟蒸鸭肝，其实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道菜 哦。 你说费事儿吗？ 嗯，不费事儿。 瓦碗时候费点事儿，没什么费事儿的。 嗯， 你知道吗？当然说了啊，这个片鸭肝啊， 嗯， 那还真是个技术 哦。 因为那个鸭肝它四边都是鼓的 哦， 你知道吧？它不扁的吗？ 扁的， 扁的你抄的真的说嫩不嫩的时候，它是四面都往出胀的。 哦哦哦， 那么你的。皮稍微的有一点韧性， 嗯， 你到里边它就是沙的 哦。 你那刀下去， 刀得特别快， 一个是快，二一个你手头 也得快， 您得掌握住了 哦。 那薄厚你得掌握住， 要不容易碎是吗？ 哎，对了，一个不容易碎，二一个成整片的 哦， 切厚了不成， 嗯， 切厚了就成块儿一样了， 哦， 吃到嘴里的也不香了 啊， 哦，嗯，就得稍微有点薄， 嗯。 薄到什么程度呢？最起码就是 薄如蝉翼，拿起来就看报纸啊，是吧？ 那坏了，那成泥了。 嗯， 鸭肝不能讲那样啊。 嗯， 就这最起码得三到四厘米吧， 三到四毫米， 毫米，毫米，毫米， 啊， 毫米，三到四毫米 啊， 那么个薄厚的一个片度。 嗯， 啊，完了以后呢，你把它码在碗里头， 嗯， 这个东西是有个造型的。 嗯。 他这东西为什么可以这样造型呢？客人这个我可以提前制作， 嗯，啊，是个预制菜， 哎， 可以 预制菜，我是做，啊，就做个三四十碗没问题 啊 啊，完了以后呢，这个蒸的时间越长，糟在里边浸泡的时间哎越长 啊， 那个鸭肝 越香 越香 哦。 它里边那个鸭肝那个就是咱们说的脏气味 啊， 几乎就被那糟。摁住，摁得死死死死的 哦！ 你吃到嘴里的就是满口的糟香味儿 哦。 我可以这么讲啊， 嗯， 我去店里，我去原单位啊， 原单位 啊，原单位呢，我就吃过一回。 您才吃过一回？ 对，我就吃过一回 啊， 嗯。我吃完一回以后，我这刻骨铭心的记忆 啊，唱起来忘不了， 忘 不了。 这个我师傅做就是做的当中呢，实际上他。可能那回的糟 也好 调，对，调的非常之浓 啊 啊，再加上可能那时候我呀，嘴里头也寡淡 啊，没吃过什么东西。 哎，对了，你说的没错，吃过这个吃不像孙老师吃过都见过， 打开了新世界的感觉。 那时候，哎呦，感觉这个味道怎么那么个太特别了 啊， 知道吗？ 印象深刻。 嗯，做完了以后，因为什么那蒸香啊？说实在，咱们都。鸡鸭鱼肉丸子什么的都往里蒸， 对，串味儿是不是？ 哎，这容易串味儿。但是那个东西一出来 啊， 哎，这整个蒸箱里边全都是那个糟香味儿。 啊，我花开吧百花杀， 对， 是不是？ 我对了， 嗯， 我开吧那百花杀了。 嗯， 我跟你说，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了糟？ 嗯， 就是那一刹那， 哦， 你知道吗？ 心动的感觉。 完了 啊， 完了，后眼的糟就归我掉了。 哦。 为什么我就不愿意让别人动？ 哦， 为什么不愿意让别人动？你们把糟味给我破坏了，我扔。 哦， 我必须得按照我师傅教我那拿那个脚，你甭管那时候那大坛子，那他们讲的是黄泥 啊，糟泥， 我对我才不管呢，我就下手，我就弄完了，拿那个整坛料酒，我就卸， 嗯， 卸开了以后，我再往里调， 嗯， 盐啊、糖啊、桂花啊， 嗯， 是吧？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调完那个， 好、哦， 我再拎出来，我自己，他们说尝尝啊， 嗯， 尝尝，我都想喝一碗。 哦，真，哦、我真那么闲，能喝下去， 就特别美。 哦、 就是我自己当时那时候学这行、 啊、 就是也有自豪感， 有自豪感， 也有成就感 啊。 当师傅，因为我调完那糟，每个师傅都得用啊， 啊， 是不是、啊？ 人人都说好， 哎， 用过都说好， 对他们用过都说好，哎，那我就哎比较好， 一用忘不了，是吧？啊、 哎，那后边也是由于头一回特别用心， 嗯、 啊，就门以后就是那调糟，得一双快没糟了，就赶紧，嗯、哥，你赶紧的调糟、 啊， 哎，那我就得。全是我负责了，实际上这是一个累活 啊， 不是一个轻松的活 啊， 而且这关键看着这个大布袋子就拎这个糟， 嗯，滴答滴 滴答滴滴答滴，咱说白了，原来是往什么往那盆里头滴答， 嗯， 完了再灌桶里边， 嗯， 或者直接就跟那把桶码那儿， 嗯， 灌嘛，是不是？也有那讨厌的那员工 啊，他妈拿勺喝一口， 他不是。你知道吗？他不管拿什么勺，他过去快去。 嗯， 那上面有油，你就麻烦了。 哎， 啊、你知道吗？那油它保存不了，它 就 变味儿，就 坏了、啊， 坏了。 嗯， 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东西，反正那时候我都干这行，我干的时候特别尽心 啊、 嗯，我就不愿意离开这左右。 哪个栅栏得拦起来？ 哎、不 是不是？ 没有， 啊、 你这好像这， 工作地带闲人免进，是围起来。 哎呀，那时候可麻烦了，真是看着。 嗯， 你知道吗？有时候那老师傅过来也是，他不管这手洗没洗，呱过去拿手这沾一下， 嗯 嗯，就这味儿怎么样、 嗯？ 其实那手上他有油，刚炒完菜。 对，哦， 你知道吗？ 过分！ 你说你怎么说？你 说 不了，说不了。 过来以后，周老师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谁经过他这块，先给洗手，强行摁那儿给刷，是吧？ 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想起来，我说那时候哎，真的学点东西多难 啊。 知道吗？特别难、 啊，帮忙的不多，添乱的 就 不少。 哎、对完了以后怎么办呢？那就是你拿那个，就是那个手纸啊，关于我们叫手纸一卷那个，不是像他们、 啊、 现在咱们那个什么厨房用纸什么乱七八糟的吸油 啊， 我也只能拿手纸一点点把那个油的撇 吸出来， 就撇。 有， 你知道吗？就是看着有油点了，就是那个他那个晕开了那感觉，一看就有 小 油 芯啊， 油芯一点儿都有的晕开了， 哦、 在那酒上。 吸出来， 对对，被吸干净了，一点都没有了。 哦， 那时候我，之所以我很早就当厨师长了，实际上师傅从这里边点点滴滴，他也在观察我。 哦， 你知道吗？ 哦， 就那个时候一看，这小伙子行， 一丝不苟， 哎，一丝不苟，干活还是特别 干净利索， 哎，认真负责 啊， 哎，那么咱们说的糟啊， 嗯， 就说完那就是我怎么掉的啊， 嗯， 那么。糟泥跟加饭酒也行，过去说实在的、啊 嗯、花雕， 哎，是你说现在是花雕了， 嗯， 过去那加饭酒相当于现在的花雕 哦，您说是在那个酒的质量上， 对 啊， 你这过去那坛儿一打开那坛儿那么 喷香， 喷香， 嗯， 现在那个打一看水味儿 啊， 是吧？ 啊， 所以说。这是不一样的 啊！ 再一个，过去那糟泥也香 啊， 纯度高 啊， 它纯度高，年份也够 哦。 你一打开，那满屋子全是那味儿。 现在也没有用这个的了，餐厅都不用这个了。 现在餐厅都是一袋一袋，我记着 啊。 现在看一袋一袋买来，就是您都是一袋一袋的 啊。 在那个发货地就给您 糟泥， 哎，这糟泥都给您发成一袋一袋的 啊。 那 好处理，是 我觉得不如这整坛的。 嗯 嗯。完了以后呢，你就把那个酒跟那个糟泥全都给它掺和在一起 啊， 给它揉搓在一起，让它相互都融合了 啊。 完了，对盐 啊， 对糖 啊， 桂花酱 哦。周老师，这兑出来是不是就是咱现在买的类似上海那边出的那个糟卤？ 老大同那个糟卤 啊，是那个味儿吗？ 嗯， 没那个比这个香。 怎么可能呢？ 不是， 怎么可能呢？ 不是。但是基本的味儿差不多是， 哎，基本的那个味道是像 咸鲜味， 因为咸鲜味差的太远了 啊， 只咸不鲜。哦、现在 咱们只能说上海这个著名品牌这个太咸了、 嗯、啊啊对对 啊，咱们这边就我们做那个，你没说我让你白嘴喝，让你 还要搁糖桂花， 对，倍儿滋润、 啊， 它的糖跟盐。这春夏秋冬， 嗯， 全不一样的 比例要合适。 对 啊、哦， 你夏天的那比例呢，你就得注意；冬天的比例更得注意。 您说是夏天要偏甜一点，还是偏咸一点？ 哎，就得偏多一点， 偏甜一点。 哎，偏多一点，盐也得多一点 啊、 哦这个。 所有的夏天的味儿都要重一点， 哎，都要重一点。 冬天的时候要淡一点， 淡一点。 这是为什么呢？ 哎，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人的这个口味 啊。哦， 也是到夏天呢，他希望重一点呢，他能够提精神，或者说味道会厚一点。 哦哦， 就是一二一个呢，盐跟糖都有杀菌作用。 哦哦， 在里边它也能 夏天能防腐杀菌。 哎，对对对。 啊、哦、啊、哦，明白了。 哎哎，你冬天你要是按照夏天那方来 啊、 哦，那就咸过了。 哦， 那时候师傅往里加东西的时候就不好加了。 哦， 现在没有这个讲究。 嗯、 哦，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有时候跟这个啊？就是跟某一个特别这个重要的一个部门啊， 嗯， 我跟他谈，我说你要做就做四季菜谱， 嗯，啊对， 你不能做一个说我一年半年菜谱 通用菜谱 不行 啊、 哦，一定要做四季菜谱。 哦， 我跟他们讲的，我说为什么叫四季菜谱？ 嗯， 你本身你现在种人的那个生活品质或者 啊养生啊 养生，我不光养生啊， 嗯。 你现在什么时候出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要是 时令概念， 时令对， 不时不时， 对 啊， 你过时你要再吃这东西就不对、 嗯，感觉味儿不对。 比如说、 嗯、 今天中午， 嗯， 他们就给我们炖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鸡汁茄子， 鸡汁茄子 啊，我拒吃， 拒吃啊？为什么？ 一口都不动的 啊？怎么回事，周老师？ 首先第一个，那茄子 啊， 这时候吃不好吃。 哦，不好吃， 不好吃 啊！ 我也不爱吃了。 为什么？这秋天吃， 过秋就 不 吃茄子 了，对，别吃了， 啊、 这已经违背时令了 啊、 嗯！第二一个，拿鸡，就是泰国鸡酱 啊， 知道吗？那个又红又辣，那个、 啊、 知道吗？那玩意儿， 人家创新，周老师，您支持年轻人，是不是？其他人吃完以后，人吃过都说好，就您拒绝吃， 哎呀， 人家底下就窃窃私语，说你看看周老师。老在这守这些老传统， 这都是砸锅的。这孙老师 人家做的挺好，就我不这些老同志有时候就顽固，不愿意接受人这些新鲜事物，其实挺好吃的。 那 我们当面，我们也得顾他面子，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其实我们心里早就对他有意见了， 是吧？一看垃圾桶全是那个 啊，真的做的不好， 不好吃 啊，不好吃， 不能这么做 啊、哦， 哎。哪么说你就是说我想省事儿，我清蒸一下不就完了？ 好，搁点蒜泥儿 啊， 是 不 是？ 我 不 知道也挺 OK 的嘛 啊， 是不是？你这也能当饭 茄泥儿 啊？ 哎呀，所以说今天我就是糟践东西， 糟践东西， 糟 浪费啊， 浪费、 嗯、 啊！咱们继续，咱说回来，咱们得糟蒸鸭肝。 哦， 这鸭肝呢，哎，也得会选， 嗯， 选白肝，不能选红肝， 嗯。 啊，我以前我说过这个， 讲过。嗯、 哎，鸭肝呢，一般是左边跟右边有一个白肝，有一个 红肝。 红肝， 嗯， 这是什么？白肝就是脂肪肝， 嗯， 啊，而且是非常之脂肪的肝。 哦，哎，周老师，这是他们特意培训的，是不是？培育的， 培训 啊， 应该是现在有意识了吧？过去也有 啊， 过去也有，因为 现在鹅肝不就 是 这样吗？ 因为甜鸭本身就不是你爱吃不爱吃的问题了 啊。 你鸭子你根本就不 吃， 对，鸭子根本就没商量、哦、你知道吗？ 你看你们人类也是挺 残忍的、嗯、完了以后就是直接就往里头拿那管子滋、哦、那一下的话你就是全下去了、哦、是吧、 哦、 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哦、啊完了以后吃完了以后长得肥肥壮壮的是吧、 嗯、 哎够分了你就出来 嗯 就变成到人类的餐桌上就变成烤鸭了孙老师最爱吃。 我也别在这儿假慈悲 哎 反正我是总吃啊 那么。 嗯 那么这种呢，就是他没得选，所以说那鸭肝， 嗯， 就是一个红肝，一个 白肝， 白肝， 嗯， 哎，咱们选的做的菜必须得用 白肝， 白肝， 白肝香是吧？ 一个是香、 啊， 二一个它细腻 啊，都是脂肪嘛， 哎，它 细 腻、 啊， 对，再加上咱们这糟香， 嗯， 它有点咸后甜 啊。周老师，这个肝正常情况下人应鸭应该是两个还是一个？ 一大一小啊， 一大一小， 啊、 小的就是脂肪肝。没有脂肪，没有健康的鸭子吗？ 健康的鸭子， 健康鸭子就是红的，应该 就是一个， 应该是红的， 就不应该有脂肪。 哎，对对对，应该是红的 啊。 哎，那么你要发现了，突然一发现了，哎呦， 只有一个 这么硬啊！ 啊， 这脂肪肝就很可怕的，它硬啊。 啊，肝硬化， 肝硬化。 哦，哎呦呦，挺残忍。但是这个两个在开出来的时候，大小一般是差不多大， 白肝大， 白肝大， 嗯、 脂肪肝更大。 对，脂肪肝更大。完了以后那。那红肝稍微小一点，但一般的鸭肝来说，全是差不多有那么十公分长 啊， 五公分宽的那么一个椭圆形 啊， 哎，差不多都是那样的 啊， 旁边有一小边儿 啊， 基本差不多那样 啊、 哎。那么你选这个肝呢，就选的肥大的， 嗯， 啊，完了以后呢，入水啊，得稍微的煮一煮它。 哦，为什么？ 煮呢，要就给它先弄出一个熟处理嘛， 嗯， 啊。实际上应该先拿凉水拔拔它， 拔拔里头的血， 哎、拔拔不没多少血，就是把它那腥味儿、 啊、 拔一拔它、 啊。 拔完了以后呢，就是入凉水再去煮这个鸭肝， 啊、初步熟处理、 哎，初步熟处理。这时候呢，加一点料酒啊，葱姜水儿、啊、 去腥， 葱姜水儿、 啊、 对，完了去去腥。愿意加点胡椒粉就加点胡椒粉。那时候是我们那时候 不加胡椒， 卤菜一般很少加胡椒粉， 啊、 但是咱们现在可以 啊 啊，把它。捞出来，再回凉水。 嗯，哦，再拔一下。 哎，对， 让它那个致密更紧实， 更紧实，还是得里边那个有那个血丝，它就从那水丝啪就出来了。 哦， 啊，完了以后呢，你就得斜刀片， 嗯， 抹刀片，我们就叫抹刀片， 嗯， 把它这个鸭肝那个片一片一片都给它， 嗯， 片好、嗯。啊，这个时候旁边就有一个碗， 嗯、 这个碗呢就是，估计咱们说就是咱吃饭那个碗、 嗯， 知道吧？蓝边碗。 嗯， 哎，把它呢一片一片压，一片一片一片压，一片一片压，压成一个，就是 跟扣肉似的， 跟扣肉一样 啊。 咱们就是现在就是咱们 码好了， 哎，就码好了， 嗯， 码成形， 嗯 啊。那么里边呢，就是把那些鸭肝的头啊什么的，或者还有一个呢，还有一种，我那时候我师傅刚才我说， 啊， 你可以就是太腻的话，就可以中间加一道 白菜， 不是 啊， 加白菜，冬笋， 冬笋。 你知道吗？一片冬笋，一片鸭肝 啊、 哦，这是可以的 啊、 哦、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以鸭肝为主 啊、 哦，因为冬笋可以片得很薄， 嗯， 你知道吗？ 啊、 哦哎，那么你这个里边也可以，里边搁点鸭肝头啊， 嗯、 或者鸭肝那个那些东西， 裁下来的边儿 就搁中间、哦、 啊，藏起来。 完了以后呢，把那个糟汁儿， 嗯， 下锅调好。 下锅得热一下， 得热一下就调好味儿 啊！ 调什么味儿？就是刚才我说了啊， 嗯， 吊糟的时候有盐， 嗯， 有糖， 嗯， 但是那个味儿不够的 哦。 啊，再回锅，你还要怎么样？调好了咸淡口 啊， 完了以后把这汤汁倒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扣碗里边、 啊。周老师，这个咸淡口是不是我们应该白嘴尝着它这个汁稍微是偏咸的？ 应该是第一口吃的是咸的，而不是甜的、 啊。而且我是说，应该比我们正常接受的最后吃到的这个、 哦 哦、干的这个口味要更咸一点， 稍微咸一点。 你尝起来有点咸、 哎， 但其实最后出来的菜是好的。 是，对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啊。 孙老师吃过见过啊， 嗯 啊，他知道啊，哎。这个就是这样。刚才孙老师说这个很，有时候咱们有时候调味儿的时候， 啊， 就要找这个感觉。 对， 就是说你稍微的汤汁里边要比那个原料啊 要咸一点， 稍微的咸一点点。 哎， 不要过啊， 嗯、 不要太过了、 嗯、 啊。那么它那个味道呢，除了是收汁东西啊， 对， 收汁东西可不行， 收汁就更咸了。 哎，收汁那麻烦了， 越来越咸。 哎，咱们你比如像那种蒸啊或者汤啊，你可以。汤里边比这原那个 要咸一点， 稍微咸一点、 嗯、 啊。那么，咱们就是开好碗了，开好盘了、 嗯， 是吧？完了把汤也倒进去了，这时候就可以上锅蒸了。 嗯， 我们一般的过去那时候上面那就盖一个盘， 嗯， 就是我们配菜盘可以盖一个， 有、 哦、啊，盖上就让那个蒸汽 啊 不要落在、 啊、落回这个碗里， 落回这碗里 啊。 如果落蒸汽落回这碗里的，那全是那个就是。屉布味儿 啊， 就是你糟香味儿啊， 就没了， 就被污染了， 打折了， 打折了 啊, 啊！那一定要不能让它有这个什么，那就是一个盘儿扣一个盘儿，一个盘上扣一个盘儿，完再落一个碗 啊， 落一个碗上再扣一盘儿 啊， 这蒸箱里边就是这整个这蒸箱 啊， 在这上半屉 一排就蒸的它， 哎，而且这一落就落很多 哦 啊， 这样蒸出来以后， 啊， 它味道知道吗？互相串 啊， 才香 啊， 你知道吗？ 就跟大锅做红烧肉好吃一样。 对对对，你蒸的越多，它那些 越 香。 啊、 你蒸一碗，几个人不出香来 啊。 所以，哎，哎呀，一想起来我这口水又出来了 啊。 蒸完了以后 啊， 说你什么时候上？完了这拿出来，不是盘儿，各位啊， 是碗儿啊， 哎，那是浅盘的碗 啊。 啊，那浅盘碗 啊， 完了以后呢，把那个 倒着扣过来， 哎，把那浅盘碗先扣在这碗上 啊， 完了以后扒一翻个儿 啊， 把那汤还得逼出来 哦，把汤得逼出来，不要汤， 哎、别着急呀、 啊， 回去还得 啊， 逼出来以后，啪勾点小薄芡 哦， 拎在这个 啊 鸭肝上 哦， 想倍儿亮 哦， 啊，不是，芡汁不能太稠 哦。 就是米汤芡似有非有 啊、 哦，你说有没有？有，有点黏糊劲儿、 嗯 哦。说没有，你也看不出来特别粘稠。 这是不是就小玻璃芡？ 小玻璃芡 啊， 打上以后，哎呦，你吃这鸭肝的时候， 啊， 我现在我可以想象，我就现在我就是干桂花，我来一点给它撒上。 哦，干桂花。 哎呦，那你想想吧，就这个菜啊，我上面干来点干桂花，你吃吧， 嗯、 你再吃这个，吃这个。吃的鸭肝糟就是糟成鸭肝， 嗯， 肯定非常的让人觉得舒服， 嗯， 哎，香气也非常足实， 嗯， 哎，你孙老师，你可以想象， 我体会一下，周老师，您说这个，刚才您还说这个越蒸时间长了越香， 越香， 您看啊，我提一个不成熟的小问题， 对， 咱们原来那个您也给我讲过其他的那个。糟类的菜，就、 嗯、 糟溜的那些菜、 嗯， 都讲究有一个二次头糟。 哎、二次头糟， 有那么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它蒸的时间长了，大家会知道它那个糟味儿会挥发的。 嗯， 开始是很香的， 嗯、 像周老师又说的，蒸很长时间，越蒸越香， 越蒸越香，它是进到原料当中， 进到里头，这个不用二次头糟这一事。 你要愿意二次头糟，没有什么问题。 嗯， 就是我。给我把那汤不是倒出来了吗？ 嗯， 我觉得稍微的有点薄 啊， 味儿有点薄， 调一点糟汁进去， 调一点糟汁完全可以 啊， 这是完全可以的， 打鼻香了，这 哎，这更打鼻香了、 啊， 知道吗？哎，但是有些呢，就说我的糟很贵 啊， 是不是？ 不愿意再给 你 了，你 不愿意再给人家，你 嘴里香就完了。 对你这个这原料当中你是吃饱了， 啊、 他已经吃饱了糟味了， 啊、 而且很。可以这么讲，你比如说咱们蒸啊，不能说你说无限蒸啊，嗯，你蒸两个小时以上，那就绝对够了 哦， 那太棒了 啊、 哦，那肝绝对，为什么不能使红肝 啊？为什么？ 你红肝越蒸越干， 哦， 就是、越硬， 对， 你知道吗？ 啊， 这个就是越蒸越香， 嗯， 哎， 这儿有一朋友说这种肝是不是吃多了对身体不太好？ 哎呦，您能吃多少啊？ 哎，对。 是不是您能吃多少？这还不如您吃一回烤鸭蛋，也没说这孙老师爱吃那盐水鸭肝吃的多呢。 哦， 因为它片成片，它没多少 啊。 而这一盘，您说您来一盘，全是您吃喽。现在想吃你还找不着了您。 一人加一筷子就不错了， 加两筷子就多 是吧？啊，这种东西啊，确实吃不了太多。嗯，越是肥腻的东西，吃着越香的东西、啊， 其实并不肥腻 啊。 吃的时候并不肥腻， 不肥， 并不肥腻 啊。 因为那个本身糟菜，它你就吃不出来，吃不出来这个肥腻的感觉来 啊！ 你要糟猪蹄儿，那么肥 不腻， 你不腻 就是肥而不腻，那更容易吃得多，是不是？ 到肚子里边消化也好消化。 哎、 啊，各位，咱们说白了啊， 嗯， 美食不是让您吃饱了撑着了都 哦， 是让您。浅尝辄止的， 留有余地， 留有余地， 是不是？是人永远是干什么事儿，留有余地。 下回你还能吃， 对，吃饭留有余地，做事留有余地， 哎、留有余地，说话也得留有余地。哎， 对， 你像孙老师这老没事老给我刨坑的这个 啊，我这刨坑其实也是留着余地。这是周老师每次呢，你都觉得哎要掉下去，但是发现都没掉下去。如果我认真刨，这时候可能就掉下去上不来了，说明我这个余地留的恰到好处。 非得要把我埋进去。 好，咱今天跟大家说这道老菜，我觉得讲的非常细致了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